城里的月光把梦照， 爱情多么美，却让我心碎。美酒总是惹人醉，也让人掉眼泪。让人憔悴，心 好凉，气候他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